行了行了， 你好吗？ 怎么了？ 牛奶流的太多了 啊， 开始防汛了。 哇，牛奶防汛， 小伙子们都洗奶澡了。好奶水。 告诉你，那我也比你作用大， 我还是比你强得多。 离这儿不远 啊， 还有个秦皇岛市。 秦皇岛市在山海关 里边。秦皇岛市有一个苹果园， 有一个苹果园。 这个苹果园里的苹果，说什么也不长个了， 这可怎么办？ 又把我给请去了。 那你接下来， 我站在那苹果树底下，冲着那个苹果嘚不嘚嘚不嘚，又说了这么一段相声。 对， 您看苹果那个头， 我瞧瞧苹果那个， 呼。 嚯你妈呀！嚯了不得， 都变了大气球了。吹， 这杜老师真能吹。 这怎么样？ 各位观众，我得努着力的吹 啊！ 就说咱北京市吧， 啊， 咱北京市有一家养鸭场，那儿的鸭子两年多不下蛋了 啊， 鸭子不下蛋，厂长急坏了，正往钱产怎么交代？赶紧拦着皇冠小汽车奔李伯祥家了。 又谢您。 我到了养鸭场之后，我就说了一段大家在收音机里头经常听到的我那段拿手的传统老节目。 哪段？ 我说了一段叫报菜名，啊， 这段可不错。 我说相声卖力气， 啊， 我说的是蒸羊羔， 嗯， 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香米酱鸭，涮肉鸡腊肠。我这个小嘴跟机关枪似的，说得我满头大汗。这是鸭子受感动了， 嗯， 鸭子心里想：哎呀，我们二年多都没下蛋了， 嗯， 人家老李这么老远给我们说相声， 嗯， 我们要再不下蛋太不够哥们。 这回不但要下蛋， 而且要创造一个奇迹，报答老李对我们的好处。 好， 想完了之后，鸭子往地下一趴， 嗯， 就听扑哧啪叽， 怎么样？ 吓出两条骆驼来。 哎呀，那鸭子下骆驼， 超级吹牛家， 哎，告诉你，那你也不如我， 那你还是差得远。 我的相声， 嗯， 我的相声能治病， 我的相声能医疗， 我的相声治伤风， 我的相声治感冒， 我的相声治头疼， 我的相声 治什么？ 治脚气， 脚气， 百言灵。 我的相声能治大病， 治什么大病？ 上回 啊，上回有一位老太太， 啊，有一位老太太， 这位老太太在床上 怎么样？ 瘫痪了80多年了， 大人，八十多年了， 嘿嘿， 太悬了。 中西医啊，全请到了，他愣没治好， 这不就危险了吗？ 最后又把我给请去了， 您接去了。 进门我先给老太太鞠了一个躬， 我很客气。 然后我冲着老太太嘚不嘚嘚不嘚说了这么一小段相声。 对， 老太太听完了相声，一甩拐棍， 怎么叫 上亚特兰大参加奥运会去了？ 对， 我就不信这。 杜老师太能吹了， 哎， 各位观众，我得玩着命的吹吧。上个星期五我上八宝山去了一趟， 八宝山 我上火葬场里边说相声 啊， 刚说了3分钟出了问题了。 怎么了？ 连活的带死的蹦起来一块回家了 啊。 和尚，老王，走，来回家吃饭去。 哎呀，各位，哎呀，还真不错，他把死的愣给吹活了。 就说咱这个相声比那个救心丸的那个力量多大 啊？那我也比你强， 我还是比你强， 啊。你看见我这个人了吗？ 你怎么样？ 我这人是少年老成。 你不行，我这个人是成熟的过早。 我11就上大学了， 远了。我10岁那年就当教授了， 我9岁就当科学家了， 8岁就制造核武器了， 我7岁我就结婚了。 我6岁我儿子就13了， 6岁儿子13了， 随便吹吧， 啊， 别害怕，吹牛不上队。 哎呀，要冲你这么说呀，我5岁就长老人斑了， 4岁就有抬头纹了， 我3岁就驼背了， 我2岁就掉牙了， 我1岁头发就白了。 糟糕，他把1岁这个数目字给占去了， 怎么没岁数了？ 没岁数也比你强， 怎么呢？ 没相声我就退休了。 不像话， 像话， 没落生就退休了， 啊，我提前完成任务。 你还是不如我， 还是比你强， 哎，看见了吗？ 啊， 我的个子比你 高，比你大6岁，有点驼背，实际上我比你高。 我高， 我高， 我2米69， 我3米78， 我一天长一尺， 我一夜长一丈， 我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百货大楼比我矮半头， 飞机从我腰这飞， 卫星从我脚下落。 我高， 我高， 我脑袋顶着天，俩脚踩着地。 哎呀，这不是到了头了吗？ 你没法再高了， 还是我比你高。 怎么呢？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 啊，你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 见过这么高的人吗？ 你那脸呢？ 我们吹牛的人都不要脸了。 这就是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片段《百吹图》。李伯祥的表演能牢牢抓住观众的神，他的机智灵巧的台风、爆脆快响的口风与搭档杜国之憨厚沉稳相得益彰，